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我是你痴情种，醉过痴情雨，花开花谢终是空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 思念你，往往

看你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，偷偷的看着你，偷偷的隐藏着自己。 闭上双眼，心疼心。